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四十集《石绿策》。台上，男子组的雪还在继续，青翼和石父都是中规中矩的，挑的人自然也多，只要记忆力出色或者研读透彻，一般说来也容易出彩。相比之下，选择策论的人几乎是寥寥无几。策论是针对如今天下朝事而提出的言论，是非常实用的，这一项也是和朝事最为接近的。在场的都是年轻的学生，除了一些已经开始接受府上教习的关门子弟，大多数人对朝事还处于懵懂无知，更勿论提出什么好的策略建议了。所以策论最难，可若是真的出彩，便也是半只脚踏入仕途了。沈妙看着面前的棋局，当初裴郎的行律策是在第三轮挑中做出来的，挑这一项，男子可以挑战女子，女子可以挑战男子，学生自然也是可以挑战先生的。而其中一个男学生就挑战了裴郎这位先生。裴郎也是才华横溢，不过台上几步转瞬一篇策论已成，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而又不浮夸，每每都说到关键处，实在令人惊艳。那时便令几位皇子重视起来。不过裴郎也是个妙人，知道自己只想在广文堂做书算先生，其他的不做多想。他态度坚决，若非后来几次复修以礼贤下士，甚至沈妙给他出主意，这裴郎也说不定就真的不入世了。棋局纵横交错，就如同上辈子的人生，他轻拂衣袖，整局棋就被打乱。沈妙落下一颗子，重来一盘局，由他开始，如何？高岩整了整袖子，又理了理自己的发髻，问身边的小厮：“ 哎，也看起来如何？”“ 少爷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。” 小厮也是追捧的话张口就来。高岩得意的一撇嘴角，就要起身往台上走去。身边的高进见状，一把抓住他，问道：“ 你这是做什么？”“ 选呢？” 高岩说道。高进皱了皱眉，自己这个弟弟究竟有几斤几两，他是再了解不过。本就没有本事便罢了，便还爱出风头。如今经典石府正在蒸蒸日上，万万不可这时候出岔子。高进说道：“ 你会什么？” 这话听在高岩耳中，便不是滋味了。他和高进是一母同胞的亲生兄弟，可人们提起高家来，首先夸的便是高进。高进生得眉清目秀，他呢却粗犷黑壮。高进年纪轻轻就能替父亲办事，而他每每想和父亲说点朝事，父亲就摇头不耐。同为兄弟，本来没有什么局语的，却因为外人的眼光而生了隔阂。高岩本就在自己哥哥的光芒下有些敏感自卑，如今听闻高进这番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本来有些犹豫那文稿写得太过好，是否太过风光，眼下倒是一点犹豫也没有了。他语气不善道：“ 大哥，小弟我虽然不及你聪明，却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草包，你大可不必拦住我，总归我也抢不走你的风头。” 高进听出了高岩话里有话，顿了一下，还未说话，便借高岩推开他，施施然地走上台，远远地大声说道：“ 我选策论。” 策论？广文堂不是没有人认识高岩，自然都瞧过来。说起来也奇怪，高岩本身没有什么本事，在广文堂却也不错的，只因为他每次的功课和文稿都是别人代笔，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才子，却也算得上优秀。因此他这么上台去，众人并未大感诧异，因为选这一行展示的都是自己准备的最好的东西。不过策论本来就很难，是以本来有些闹哄哄的场子瞬间安静下来，皆是看着那台上的绿衫少年。 前头几个选策论的学生都已经当众念出了自己的策，然而并未算得上什么好。高岩一上去，高进就皱了皱眉。 哇，没料到高岩也敢挑策。 冯安宁好奇道。 若是换成高进，我倒觉得还好些。 沈妙停下手中的棋，看向台上。准备好一切，高岩就拿出页纸，慢慢地念起来。 律者，国之匡本也，有价之于目。 他念得颇为抑扬顿挫，而起先众人看热闹的神情也渐渐地收了起来，尤其是席上的老爷官员们颇为严肃地瞧着台上念书的少年。 高进的弟弟果然不差， 周王眼中闪过一丝惊叹。 这样的策论，朝中的大人也不见得有如此精辟的见解。 的确不错。 晋王也点头称赞。 况且此子年纪颇轻，假以时日，必定非池中物。 傅修仪静静地看着台上的人，他神情虽未有什么波动，手指却不自觉地搓捻起来。每当他有什么思量或者主意的时候，都会下意识地做这个动作。显然，高岩的举动让他心中有了新的打算。而裴郎，自从高岩念第一句的时候就身子一僵，不知道为何，他总觉得高岩这策论似曾相识。可他自来记忆力超群，细细想了一番，却仍是摸不着头脑，大约是没有看过的。可这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，竟然让一向淡定的他有些焦躁，仿佛高岩每念一句，他都能接出下面一句似的，无比的熟悉，就像是他自己的东西一般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不再看台上的少年，而是继续看着棋盘上的棋子。他随手捏了一枚，放在了棋盘边缘。 你这是在下什么棋？ 冯安宁问。 乱下的吧，哪有把棋子放在这么远的地方？ 远？沈妙摇了摇头。每一枚棋子都有自己的妙用，这一枚看似无用的废棋能走到什么地步呢？就算现在瞧着离局中还有十万八千里，可是未来的将军，他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现在能看得出吗？远处的某个阁楼远远的能将台上的场面尽收眼底。苏明峰摇了摇扇子道， 这次高岩不知从哪里找来这封策论，倒是写得极潇洒，我倒想认识一下写着策论的人了。 认识又如何？ 在他对面，紫衣少年懒懒开口。他整个人都坐在楼阁窗前，斜斜靠着窗口，半个身子几乎都要探出去。 应当是位博闻强记的大人。 苏明峰不以为意。 若能结交，定能获益匪浅。 谢景行嗤笑一声，转头看了一眼台上，手中多了一枚海棠。海棠花还未谢，仿佛刚摘下一般，新鲜动人，似乎含着清幽香气，却又显得有些肃杀。 那可不一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